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吴皇后与万贞儿因为御堂用水一事引起了冲突，吴皇后一气之下用藤条鞭打了万贞儿。宪宗知道后非常气愤，几天之后就废掉了吴皇后。宪宗诏告一出，外朝震惊之余，私下议论纷纷。谁不知皇家文告冠冕堂皇之下，往往藏有内情。果然几日之后，皇后鞭挞万妃的传闻见自内廷流出，朝臣们几乎一致同情被废的吴氏，将吴氏被废归于皇上受到万妃背后怂恿。大婚仅1个月，皇帝便以莫须有的借口废后，前朝历代绝无仅有。宪宗废后，朝臣不敢多言，同时万妃的形象大损，内廷同样震动。两宫太后，特别是宪宗生母周太后，终于明白，凡是有人冒犯了万妃，儿子便是六亲不认。宫中一众宫女对万妃感官因此而改变，因为没有人相信万妃被皇后鞭挞后未曾怂恿皇上废后，倒是皇维对万妃十分同情。万妃遇事思维清晰，皇后被废，她听到谣言四起，知道万贞儿必然为此而受到困扰，便专程前来看望。万妃一见皇维，果然自述冤枉，他实在是没有曾怂恿皇上废后。刘裕被贬谪南京，司礼监太监一职空缺，宪宗有心令秦昌出任。此时的秦昌已被任命主管真宫局，兼在昭德宫之间行走。秦昌志不在此，心有不愿，极力向宪宗举荐怀恩。宪宗见秦昌婉拒，也不勉强，便说： 你既然不愿，便任命怀恩为司礼监太监，但司礼监事务重要，你就任个司礼监右少监便是了。秦昌只得勉强接受。怀恩博学多才，铁面无私，后来成为成化年间最具权势的宦官。秦昌不愿做司礼监太监，自有他的道理。他生得面似潘安，为人亲切，宫中宫女中官无人不喜爱他。秦昌又深得皇上信任，外朝对他也颇为尊敬。秦昌自觉每日在宫中过得开心，无意更上一层。此外，司礼监统管内廷，皇上如此宠爱万妃，自己又同万妃私交甚笃，人性无常，万一万妃将来利用皇上宠爱在宫中横行起来，自己身为司礼监太监，夹在公私之间反倒难做，还是由铁面无情的怀恩任此职最好。因为宪宗命秦昌往司礼监任右少监，另有一名宦官开始在昭德宫专责万妃宫中事务。他姓段，名英，30多岁，也是幼年进宫，曾服侍英宗宠妃刘敬妃多年。宪宗继废吴皇后，明朝泱泱大国，皇后又岂可长期虚位？既然皇上说牛玉擅自将先帝易主之王室改为吴室，那无论如何你也要册封王室为后才是。不久，孙继宗代表皇家宗室，李贤代表群臣，联名上表请求皇上再次大婚，册立皇后。宪宗初以刚遭变故为名，将此事往后拖，但眼见朝臣宗室不满，且找不到得以服众之理由，不得不同意于10月12日正式册封王氏为皇后。王皇后同吴氏的人生经历迥然不同。王氏中英，自幼家贫，在江南衢州楼峰农家长大，因为父亲在南京军营服役，便将女儿寄于哥哥家中。嫂嫂为人刻薄，派遣年仅7岁的中英放鹅。幼年时的中英饱尝饥寒交迫、寄人篱下之苦，好不容易13岁那年，父亲才将他接往南京。到了南京，得到刚过门便双居的叔母李煜呵护宝玉，这令王中英感激万分。恰逢天顺6年4月，朝廷为太子选秀，王中英被选入宫中，曾度过漫长困苦的王氏遇事颇能开解，他天性平和大度，与世无争，被嫂嫂刻薄多年，离去后并没有多加记恨，入得皇宫锦衣玉食，已觉如抵天堂。吴氏被废不久以后，他忽然之间被册封为皇后，十分愕然。不同于吴氏自视甚高，王氏对自己能否讨得皇上欢心十分没有把握，毕竟自己不过是农家放鹅女出身，既有吴氏被废之力在先，王氏生怕再有差错，大婚合锦礼后只留皇上和自己时，王氏满脸天真的在乾清宫中对皇上说：“皇上，庶妾年幼无知，不懂如何侍奉，有不周之处，唯恐令皇上不悦。皇上承国家责任，夜间歇息的好才是。 若皇上不惯在此，回平日所居之所安歇也好。原本有些进退失据的宪宗，见他说的虽然唐突，但贵在天真中带着那份真诚，令宪宗心情自在许多。他对王皇后笑了笑，和颜悦色地答道：好好，皇后也歇息得好才是，有何需要尽管吩咐他们。宪宗这才施施然离去。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转眼便到了二月，宪宗收到了监察御史赵宇的上书，主旨是请皇上为于谦一家平反昭雪。于谦之冤天下皆知，英宗在位时朝中没有人敢为于谦鸣冤，但是宪宗即位后，先将英宗宠臣门达治罪，后为郭登恢复爵位，召回北京重用等举措，这使朝臣感到宪宗不同于其父。赵宇便上奏道：当年正统十四年，后犯京城，国家依赖于谦保卫，其功甚巨，于谦等被石亨之辈诬陷致死，并被榜示天下，但未过一两年，石亨之辈罪行已然败露，当年同案内阁首辅陈雄已获宽宥，臣伏地祈求皇上为于谦案雪冤，收回当年榜示，死者赠官遣人祭奠，生者赋以官职。宪宗此时大位已就，对在英宗临终时永不方案的承诺早不放在心上了。当年国家实在愧对于谦，为他平反乃人心所向。此时正值出兵前夕，景泰天顺两朝以来如此十几万大规模用兵还属首次，昭雪于谦势必能够提高朝廷的威望，释放民愤。他便挥笔在赵宇奏章上写道：御史所言即是，昔日奸凶之徒若不诬陷他人，便不得将他人治罪，不将他人治罪，便不得为自己请功。朕那时尚在东宫，便已听闻于谦冤枉，于谦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安定社稷之功，无辜被害，且较之其他受害者其冤尤甚，一按御史所言昭雪平反。被充军的于谦之子于勉及女婿朱暨，大学士王文之子王宗仪被放回。之后宪宗下令恢复于勉辅军前卫副千户官职。不久宪宗收到于勉奏书，请求朝廷祭祀冤死的父亲。奏书上写道：正统十四年，正值多事之秋，父亲都大军奋身出战，守护京师，击退强虏，保安国家之功天下共知，父平素全身奉公，绝不阿谀奉承，以致招怨权奸，被石亨诬害，伏望圣上思勉，予以祭祀，欲先臣之冤。宪宗阅后十分感慨，准奏并亲自为于谦撰写祭文：卿以匡时济世之志，天经地纬之才，历世先朝劳苦功高，与众不同，当国家多难之际挺身保社稷平安，卿为官明清正直，奉公克己， 不幸被权奸所害，昔日先帝已知卿之冤，今时朕怜惜卿之忠，故此诏与天下，复卿子于免官位，遣人祭祀卿墓。呜呼，朕为卿之死哀伤，表彰卿之平生，乃顺乎天理。卿昔遭厄运，朕今为卿伸张，乃顺乎民意。卿之英明，流芳百世，九泉之下，卿之英灵安息，神灵在上，天地共鉴。宪宗派人前往于谦陵墓祭奠，诏与天下的祭文一时广为传颂，大家追忆于谦之时，对皇上也多有赞誉，终于了却了这多年为于谦昭雪之心愿的李贤，当晚在日志中写道：正统土木之变，于公以社稷为重，力排众议，选将练兵，击败强敌，保国无虞，功勋卓著。当时谁人不知于公身负国家安危之责，谁人又知建千秋功业之时，却是小人心生嫉恨侧目之际，埋下杀身亡家之祸端。而后时机生变，石亨以迎驾之举获朝廷生杀之权，愚公在所难免矣。没想到愚公一生为公，落此结局，令人心寒。诸葛武侯曰：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与否，非臣能预知左右。韩魏公曰：为臣者，当尽力事其君，生死相许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自料事将不成，便不为之？以愚公之志，必知功高之处不胜寒，却全然不顾，忠义之心依然，堪比古之豪杰。愚公在世之时，虽未曾深交，却向来敬佩。愚公受难，贤无力相助，却望一日有为愚公昭雪。天顺年间，铲平加害愚公祸首石亨，代君一报冤仇。今日皇上亲笔为愚公所书祭祀之词，情真意切，举国传颂。皇天厚土，见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愚公安息。好不容易将起兵两广大事安排停当，成化元年四月，宪宗见万妃气色有异，万妃也日感倦怠，目肿乳胀，宪宗连忙派张敏往太医院宣老太医张兆先前来诊视。白须冉冉、仙风道骨的张太医由宦官引领下进了皇宫，在宫女监督下，在昭德宫前殿的西次起居间为万妃诊视。之后出到民间，见宪宗坐在万妃的宝座上等候，张太医下跪叩首奏道： 老臣向皇上道贺，皇妃身体无恙，不适系因已怀有身孕一月。 宪宗听到这个消息，先是感到惊异，接着便是大喜，站起身连声说： 平身平身，太医无需用些药来安胎吗？ 臣见皇妃喜脉和缓，从容有神，臣以为还是饮食调理，顺其自然最好。 好好，张敏 送老太医出宫。 在里面赐监的万妃听到太医同皇上的对话，心中一如天下女子知道将为人母时那般喜悦，更何况他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当今皇上，若有幸是儿子便为长子，虽是庶长子，但宪宗看起来对皇后毫无情感，皇后为他诞下嫡皇子的机会甚微，那么这个儿子便将为皇储。万妃想，我四岁以宫女进宫，现不仅独得皇上之爱，若又有亲生子作为皇太子，我前生前世曾积下何种功德，方修成今日正果。近来怀了身孕的万妃着平民装的次数越发多了，万妃知道怀恩行事是不讲情面的，不想让他见到自己身为皇妃却着平民女装，如果给怀恩看见必定又会直言皇上管束，到时皇上又是左右为难。为此每次怀恩来，万妃便避开。万妃见宪宗以手斜倚着头发呆的神情，心想大概又是因为朝廷的事情感到烦恼，便劝道，妾知天下并非太平，陛下不得已大举用兵，大军既出，信赖在外统兵将帅便是了。妾不懂朝廷大事，但知天下安危赖于陛下一身，陛下需有章有持，方可才思敏捷，不如陛下做些平素喜爱之事，不必整日困于朝廷事。 朕其实正在构思一幅画作。 万妃听宪宗这么说，面露喜色道，好啊，那妾为陛下备上笔纸。 在西少间，宪宗望着已在画案上为他备好纸笔正在轻轻研墨的万妃，眼前出现了十几年前万贞儿第一次教他在沙盘中写字的情景。此生此世若没有万贞儿在身边，朕之人生又将怎样？这时万妃已将墨研好了，回头望见皇上正呆呆地望着自己呢，便笑言道， 莫非陛下还在思虑国事？ 宪宗猛然才回过神来，他以五色镇石将纸压好，躬身站立画案前，开始用细笔作画。有孕在身的万妃则坐在宪宗的身后，因为怕扇到画纸便举高直扇，对着宪宗的颈后为他轻轻扇拂。宪宗聚精会神，落笔之处出神入画，半个时辰，一位面阔耳鱼体态浑圆慈眉善目身穿大襟右衽交领外袍腰系大条带盘腿而坐的笑面弥勒佛已经跃然纸上。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正月十九，万贞儿为宪宗诞下一名皇子，宪宗封万贞儿 为贵妃，宪宗和万贞儿之间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说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把世界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云，这片儿月小城四季，我将安于年岁里，愿晚风起时悄然是那间满月的妈妈的屋。 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